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23号星期一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咧6点将会出现嘅咧系有我哋嘅音乐桑拿啦，同埋6点半 桑拿啦。 有 你明知自己啊， 神问地 容易走音啊，就唔好咁调皮啦，把声 系啦，唔系我今日讲唔到高音啊。 你成日好低音咁啊！ 要解释下先嘅，要同听众讲声唔好意思先嘅，因为今日系如果你听紧骚动音乐咧， 系 可能会有少少辛苦大家嘅耳仔啊！ 你首先第一日唔使对唔住嘅，今日放假应该唔好多人听，所以冇乜所谓。 都唔可以咁讲噶，放假可能好多人揸车啊，或者喺屋企听咁样。咁啊，但系因为小弟咧，即系早排即系都劝喻大家真系小心身体，同埋都出街可以戴翻个口罩。呢个真嘅，因为咧。小弟早两个星期左右咧就流感啦，咁啊有一段时间，应该大家听访问有少听到我把声蒙蒙地， 甚至乎已经系病咗剂 嘅。系啦系啦，咁啊已经之前系有鼻塞啊、流鼻水啊咁啦，咁啊病咗个零礼拜左右咧，咁啊已经好翻嘅，咁啊一路 keep 住有食西药啦咁样。 系， 咁正当我以为自己好翻晒啦，咁啊好咯，唔使食药咯耶咁样啦，咁啊又开始饮翻啲冻嘢啊咁啦。咁跟住，然后咧就即系人就系咁衰嘅，就唔知道冇察觉自己应该有少少鼻水倒流咁样嘅问题啊。咁啊一路摆喺度冇理佢啦，咁啊 keep 住几日之后咧，我谂隔咗一个礼拜啦，系啦，上个礼拜到而家左右嘅事情嚟嘅啫。咁啊结果咧就导致到我而家把声。咁样样，咁啊，应该因为我本身细个系有气管敏感嘅问题嘅，咁我以前病亲咧，我嗰啲感冒之后咧，重感冒之后咧，就好容易连带就有气管敏感啊，或者气管炎啊咁，咁就会导致到好似我而家把声咁样，呢啲叫咩？鹅公喉啊，豆沙喉， 我都唔识啊，豆沙喉， 唔识解释。 好似食咗好多年烟嗰啲声， 就好似我唔知系， 就好似啊 Pixel 佢上次讲录音嘅时候啊，阿监制啊 Tima 同阿 Marco 讲，你幻想自己把声食咗好多年烟啊，啊嗰啲好沙嗰啲啊， 都幻想唔到，真系我唔知系咪咁。总之系啦，就会而家我第一我讲嘢好低音啦，同埋我讲唔到高音啦，我因为一高音咧 就会走音， 我就会走音。 定系你而家有冇压低佢啊？你有冇谂住再压低啲啊？ 我已经。尽量压低咗。 我而家谂住配合你咧，我都压低咗。你有冇发现而家 headphone 听嗰把声咧？嗰、那个 我有、 那个 frequency 咧， 个 bass 重咗， 好中意扮子成。 大家好，我系 你唔好笑啊！ 最惨我把声低音又唔得， 系唉，你要低音咁样啊吓。 咁总之就 好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 张开你嘅双手，感受空气当中嘅流动。 诶咩多余嘅动作令你失去咗咩宁静嘅能力？ 系 我唔记得要顺序讲先记得噶。 呢啲一定要系子成讲先嘅。哦，你明唔明啊？子成讲咧就系靓声。 你试下，你试下讲子成，你试下讲 子成， 子成 系啦，嗱咁啊， 系低音， 你咁压低把声， 低音就好啲啦。 我必须要即系讲开呢一样嘢咧，好想即系分享声音呢一样嘢有几样。啱啱你喺度讲，我谂起第一样咧就系、是、即系譬如有时要剪我哋公司啲宣传声大啦，譬如而家听到我配合翻你，我都压低啲个声。等大家今日放呢个假嘅时候，如果你坐紧啲车咧，你架车个 base 特别好咧，你应该而家会 feel 到 少少震， 个 base 位应该好正。是我自己戴住 headphone 听，我都觉得有少少正。我决定今日呢一 part 用呢一个嘅 frequency 讲啦。咁跟住咧，我剪一啲宣传声带，就会收唔同同事嘅声带翻嚟，好似讲鬼故， 少少似。 咁就通常大家会用公司唔同嘅录音室录啦。咁、但系都大同小异啲声。咁通常就会攞咗佢哋嗰个人声，就摆落去嗰个软件嗰度，就要做少少后期啦。然后必须要讲咧，有阵时啊，即系每个人嘅声底唔同，所以我哋唔同同事嘅声有时都要 tune 少少啦，或者要叫做统一翻大家嗰、那个 厚度、 那个level 啊各样啦。好劲嘅系咧，每次收到子成嘅 VO 咧，佢嗰个声系好厚实，我唔即系唔需要搭埋嘅。有阵时为咗令到个声听出嚟，大家会实正啲咧，即系唔关。即系同时个 VO 事，纯粹系听出嚟一啲技术上会两个搭埋一齐咁。子成嗰啲咧系唔需要搭埋，佢净系自己单一条录翻嚟 raw 嘅 VO 咧，嗰个 base 咧已经系哇， 已经有共鸣啦， 车里找到共鸣，系啊，即系就已经有嗰个效果啦。我系觉得好劲，因为呢一个系佢咩行走嘅 base 定系自带 base， 总之呢个系佢不嬲都有嘅 行走嘅喇叭， 系啊，有一个咁样嘅 行走嘅 subwoofer， 系啊，好正，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讲嘢有 base 嘅人咧， 系好似即系 叫你揿低，你要记住你而家把声唔系一个正常嘅声，我已经配合紧你， 好有磁性，即系有啲人咧把声真系好有磁性，嗰啲听落去大家就会明咧好正。 系啊，所以我都几羡唔系羡慕嘅，我都几庆幸自己咧可以压到咁低有嗰个 base， 好大家好少听到我用呢把声， 我都好羡慕你哋， 系咪啊？ 因为我要压低把声系好辛苦， 因为你压低咗就扁咗啦。但如果你压低之后仲可以听得清楚，呢一个就系轻弹千丈嘅一啲。 系、哦，你有做过呢个时段？ 唔系嗰阵时冇刻意要揿低个声嘅，咁但系有时即系所谓话要。唔知点样代替嗰个字，即系要戳系啦，戳嗰把声， 戳把深夜声出嚟， 或者有时啲 friend 之间喺度玩，你可唔可以戳把 DJ 声出嚟咧？即系大家就会系唔知点解先入为主，就系嗰啲深夜节目，可能因为细个有机会听过啦，或者系一啲影视咧好中意。如果你要点样 sell 一个 DJ 个 character 好强，俾大家一 feel 就知道嗰个场口嗰个系一个 DJ， 一定系有一种通，系啦。即系佢好似一个 props 咁样，佢咁样出场咧，就一定系俾人知道哦，呢个系饰演紧 DJ 啦，呢个咁样样。咁所以就会有机会有时会咁样，即系啲 friend 面前你就会戳呢个声出嚟。 所以咧，我好羡慕咧，有啲朋友或者同事咧，佢哋把声系经常会俾一啲嘅导演邀请去喺啲电影啊，或者喺啲剧入边饰演 DJ 嘅角色嘅。即因为佢哋天生嗰把 DJ 声咧，你行出嚟就系一个饰演 DJ 嘅。 但系我想我最羡慕唔系俾导演邀请，系俾各大广告商邀请。 系都系， 因为嗰啲先至系搵钱嘅话， 都系啦。即总之都系一个新。我嗰个谂法唔系关于嗰个钱嘅问题，而系嗰个身份认同嘅问题。即嗰个身份认同就系你把声行出嚟就话俾人听你系一个 DJ， 你 个 DJ 字正腔圆 系啦 系啦。但系点解唔好字正腔圆得嚟又太过老土同埋太过刻意？ 这个就唔容易， 这个真系唔容易。同埋咧，我突然之间谂起咧，可以 share， 因为前排之前我咪话去过大学嗰度做一个。佢哋电台学会嘅一个分享啦，跟住再之前咧就一啲类似系文凭程度嘅同学仔咁样，就又系做一啲分同阿摄一齐嘅，咁嗰日朝早，咁又系有啲即系啲教育组织邀请我哋啦，咁样，咁跟住佢有预先准备咗啲问题嘅，咁跟住我 prep 咗少少，咁跟住就其实。嗰日有十点半至到十二点啊，个半钟啊，系咪啊？个半钟嘅时间啦，计埋 Q&A 十零分钟 Q&A， 咁有一个 host 就问我哋问题，咁我同阿摄就即系轮流分享一下一啲即系对 DJ 新媒体嘅睇法啦。咁我好想知道你会 你会点样答啊？有一啲有一啲 background 你会知道啦，即系例如当时点样同埋点解会投身行业，我记得已经喺节目讲过啦，系啊，即系嗰时有上过啲 course 啊咁样啦。我想呢个问题睇下你点答啦。 好啊。 广播行业与你想象中有没有分别 ？For example， 忙碌程度、收入 etc。 梗系有分别啦，即系而家要答啊嘛。 系啊系，我想知啊，即系讲开呢啲嘢。 我好肯定每一个。即系我当小朋友啦 ，OK， 可能小朋友细个听收音机，咁跟住佢就细个决定啊，我第时大个要做 DJ 啦，咁样。 系 佢第一个谂法一定系做 DJ， 即系除咗好正可以讲嘢，同埋可以即系喺个大气电波同好多人倾偈之外咧，另一样嘢就系一个错觉嘅，永远都系啊做 DJ 好好啊，每日翻去开咪两粒钟就可以收工啦。 系人生有咩工可以咁样？ 我想讲呢个问题咧，直至到而家呢一刻，去到呢一年，我身边仍然都有一啲朋友系有呢个错觉嘅。我仍然咧有时可能约佢哋食饭啦，收工出去同佢哋食饭啦， 咁夜啊， 跟住佢哋都话。点解你成日都咁夜先收工嘅？其实你哋做 DJ 嘅唔系翻去两粒钟开完麦就收得工嘅咧，咁样 我都以为系啊。 我心谂呢个世界边有咁着数嘅事情啊？即系先沽物论有一啲嘅，即系即系可能有啲岗位系可能你要做埋 office 嘅一啲工作啦。咁可能真系单纯以一啲 DJ 去计，可能一啲前辈都好，佢真系身份上净系纯 DJ 嘅啫。你都要做准备㗎嘛，係咪你做两粒钟嘅节目，我以前听嗰啲前辈讲起码都用两粒钟以上嘅时间去做准备㗎嘛，每日。咁、所以点会系唔忙碌先得㗎，所以呢个就已经系一个最大嘅错觉啦咁。咁收入呢方面呢 就基本上呢由入行开始我就知道系做呢个行业嘅收入系比较 低㗎啦。 惨啲㗎啦，即系好多嘅一啲同行嘅朋友咧，即系喺开咪以外，可能喺出边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工作啊，咁样去令到佢哋嘅生活可以改善翻少少咁啦。咁我自己就自己庆幸啲，因为我叫做一个全职咁样嘅身份啦。咁我就做翻啲 office 嘅稳定少少啦。咁就唔使每个月去啊谂下啊呢度有冇嘢做下咧，嗰度有冇嘢做下咧咁。咁但系呢两个问题，我深信绝大部分 你问所有 DJ 都应该系咁样答噶啦， 冇错，我同你答佢都一样， 系嘛， 系啊。咁当然啦，我有补充嘅，我话仲有啲意想不到就系，原来你学嘅嘢多好多，即系呢个行业同你想象中啊，即 系 你谂住，唉，都系讲下嘢啫，然后你就发现，原来你人生咧可以分享嘅嘢，你做电台做好多年噶嘛，日日讲咧，你真系讲几年。我当入行廿岁其实你以为二十年嘅人生，首先有一啲部分你系唔记得咗啦，仲要唔系所有人生嘅嘢都可以分享。 起码有六七年嘅嘢，你应该唔会记得。 系啦，我就算当跟住打后嗰十几年啦，其实你要分享咧，喺一个电台，如果我哋每一日都开咪嘅话咧，我谂你做两年三年，差唔多左右都 消磨殆尽啦， 都会，因为你嗰个人生里边仲可以，你要谂下可以分享嘅又有几多，你记得嘅有几多咧咁样，咁所以就系你除咗攞旧嘢，你仲要揾新嘢咯。 系啊，即系成日都话咧，开麦咧其实系喺度消耗紧你人生嘅过去啊嘛，就系、是、你以前。喺學校學到嘅嘢，或者你人生嘅一啲歷練，你就不停喺你嘅節目嗰度燒啲燒啲咁樣燒，慢慢燒，燒到燒曬為止咧，你就發現你嘅人生要 keep 住去睇唔同嘅嘢，去學唔同嘅嘢。所以點解我成日都話做音樂節目之後咧，我成日都要買書睇，就係其中一個咩原因啦。 係啊，呢一個係啦。跟住咧，仲有。即系嗰次分享佢就有问嘅，即系除咗讲广播行业，仲有即系同新媒体之间嘅关系。即系佢会话呢、這个我又想知道你会点答啦。新媒体对广播行业的主要挑战，你觉得系咩？ 新媒体对广播行业嘅主要挑战，最大嘅挑战咪就系好，大家都会好习惯性，所有嘢都系靠手机可以知道晒所有资讯咯。 啊， 即系除咗。真系嘅，我覺得最不受影響的真係揸車嘅朋友，因為佢哋揸車嘅時候，你兩隻手冇辦法空出嚟玩電話，所以你只能夠喺揸車嘅途中靠電台去供應一啲資訊俾你。所以點解你會 所以你用压力，所以点解？ 所以点解你会见到外国嘅一啲电台咧，系冇咁快会叫做成，即系仲做得营运得非常之好咧？因为佢哋好多好长嘅公路啊，咁所以佢揸车嗰几粒钟，佢哋就会喺度听电台啦，咁样。咁但系你香港人始终都系讲求快捷噶嘛。我呢一下喺电台听唔到嘅嘢，我转个手就喺个电话度揿出嚟噶啦，即系个天气啊，个交通状况啊，各方面，甚或乎可能而家好简单啦，唔使用嘢手揿啦，嗌声个智能手机咁就已经识得应你啦，咁样样。咁、我觉得其中一个嘅大挑战系喺呢啲位咯。 哦，咦，咁你呢个嘅 有啲唔同系嘛？ 系啦，因为我有三个大嘅切入点嘅，第一个就系话。即新媒体我首先定义即系例如 YouTube 啊、社交平台啊呢一啲我当都系娱乐性嘅嘢啦。因为头先你讲资讯性嘅嘢可能系同或者同新闻有关。我嗰个就系从一个娱乐嘅角度出发少少，我就系话嗰几个挑战，第一个就限制低啦。即系新媒体同埋广播，因为广播始终都受一啲守则噶嘛。我哋即系有啲嘢系不能够讲啊，成啦。咁同埋你有一啲咁样嘅规定啦，叫做之下变咗。系啦，即系你讲嘅事情嘅真确性你要核实咗，你先，你唔可以随便传闻就当秘笈啦。 啲讲句就系唔可以跟车太贴咯，好多 要小心啲啦，系啦。咁第二就系、是、但系系啦，呢、這个限制低啦，喺呢个新媒体嗰度会。第二即系你讲嘢都系好阔啦，用字都系好阔啦。咁第二就系机动性强啲咯，即系有啲、那个机动性强啲意思系佢嗰个时间限制冇我哋，譬如你电台，你真系如果要听直播，你真系五至七听我哋。 系， 同埋你一听嘅时候，你就真系你一开心机又开 app 啦，跟住你重温，你又会受限于。我哋係即係要用翻我哋個 app 噶嘛？係咁，即係我覺得最大嘅分別就係，譬如一啲傳統媒體咧，佢好中意，包括公司都係啦，好中意自己生一個應用程式出嚟，建立自己一個平台 係 嘅。但係新媒體咧調翻轉就係佢哋喺一啲大家都用嘅平台上面建立自己嘅一條 channel。呢個係嗰個唔同嘅玩法嚟嘅。 係 咁，所以變咗嗰個機動性嗰個分別咪就係咁樣樣咯。即係你要人邀請人哋去你屋企係難啲嘅。但你喺开一个公共嘅地方嗰度，你去做一啲嘢，咁大家有机会会睇到嘅机会大啲咁咯。 系 系啊，咁再加上就系时间长短啊，各样嘢呢啲已经有分别啦。同埋你啲嘢可以几时出，我哋限死咗个时间，定我呢个时间做嘅，或者你一日只系两个钟嘅，你想多都冇啊，少又冇啊，咁我觉得系一个限制咯。咁第三日最直接就有画面同冇画面咯， 哦、 即系我写啲后援会冇画面，同艾力而家 YouTube 一日拍拖有画面，你睇边个？梗系睇艾力嗰个啦，因为后援会冇得听啦嘛。 系啊，唔系同埋后援会都冇乜画面睇啊嘛。 咩冇乜啊？完全冇。所以嗰时我哋叫啲听众啊，如果你想 睇， 你一路碌住呢个嘉宾嘅 Instagram， 一路听呢个访问，咁就可以声画同步啦。通常都介绍埋个 Instagram 嘅，系啊，即系我就话呢三样嘢系大挑战咯。 系噶。 咁但系调翻转，即系嗰个应对或者呢个就系嗰个空间咯。即系譬如头先个限制嗰样嘢，但系调翻转就变成咗一个权威咯。 系。 即系唔系话我哋呢种节目可能权威，可能你喺一啲时事上面嘅报道，啲新闻报道上面，相对于一个可能唔知边一个人建立嘅 IG 嘅新闻报道咁样，咁有规管同冇规管之下，咁嗰个可信性或者嗰样嘢权威性等等咧，就有呢啲分别。 同埋好多时候我哋会做紧嘅系啲第一手啊、第二手嘅资讯咯，咁可能一啲新媒体好多时候大家都知道啲 content farm 咁样，转发多三四手噶啦，嗰啲资讯就 系啦。咁呢个就会有嗰个分别咯。咁机动性强低，咁呢个就冇办法啦。咁而家有重温已经好咗噶啦。但系同我话电台一个得意位就系咩咧？你其实好多时候你唔会知嗰日你听啲咩噶。即系譬如今日啲头半个钟咧，你唔系听住，你唔会知道自己将会听到乜嘢。 系可以开盲盒咁。 系啦，咁但系因为时间太宝贵，要娱乐嘅方法太多咧，大家就算听 podcast 都好咧，其实你一定系睇标题揿入去。我相信啦，因为我都系啦，我估大家都系，你系预知咗你将会听啲乜嘢，因为你唔想嘥时间去揾啊。你系要一揿就大概系嗰啲嘢噶啦。咁所以。那個機動性就會就係咁樣影響咗咯， 所以大家不妨聽下我哋重温，因為我哋每日都會講翻我哋嘅題目係啲咩啦。 所以你只要有 訪問啦咁樣。 星期你只要將聽電台嘅習慣全部褪後一日就啱啦。你可以照係五至七聽，不過你喺星期一五至七聽翻星期五嗰一集，星期二 知道嗰一集講啲咩？ 係啦，星期二嘅五至七聽翻星期一咁就得啦。冇啊，係即係冇啊！我純粹突然間講啲即係電台嘅聲，我就諗起就好奇下你會點諗啫嘛。係啊，冇啊，俾你休息下啦。我聽到你開始辛苦啦，我揾翻你個 friend 出嚟唱歌俾你聽。 由呢、這个话咗模仿食咗好多年烟嘅声去演绎啊 ，Marco 同埋佢兄弟。 快快碎开的蛋，破开的蛋，我这里降蛋，压到后就用力翻。有的跨界，滴滴滴滴滴滴。我想的不喜欢的，现在就地蒸发。很想的很喜欢的，一起颠覆价值，一起登峰造极。What you blow it up?笑我卑躬屈膝这么低呀、啊，回头来看我披荆斩棘分出高呀、啊。早上愿意说笨的智慧子 ，Come in on me， 不好把我制止。Just roll with me， roll with me， there wherever you are， just rock with me， yeah。天地的想最极的，现在用力坚胜。我会的，我会反省，终于颠覆价值。 今天这首作品当中，他们三个和天妈合作都找到自己之前少用的声线去演绎。有 Pixel 的新派来作品，歌名叫做 Bo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颖报道一节新闻。中环下午发生伤人案，一名男子受伤送院治理。警方下午四点几接报，指三名南亚裔男子冲入威灵顿街一间食肆，斩伤一名年约五十几岁的男子，他手同背部受伤，送往玛丽医院治理。涉案三名男子之后登上私家车逃去。今日是重阳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他近日代表特区政府到浩园悼念因公殉职的同僚，并向逝者献上鲜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哀思。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表示，长埋浩园的76位殉职同事来自政府不同部门和职级，他们克尽己任为市民服务，执行职务时的无私奉献和付出永远是值得学习的楷模。他说亦都有到景仰园向菲律宾马尼拉人质事件的死难者献花致意。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白宫指中国向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胁迫性和不可持续融资。发言人毛宁说，美方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强调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开展投融资合作始终遵循国际规则、市场规律和债务可持续原则，尊重有关国家意愿，不附加政治条件，胁迫的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毛宁又说，去年以来美国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加息，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债务雪上加霜，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加剧。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中方期待美方拿出真金白银的方案，而不是一味的搞地缘博弈。杭州亚残运轮椅剑击项目，港队主将余翠怡在女子花剑个人 A 级赛四强不敌国家队的辜海燕。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余翠怡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亦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奖牌。赛段两人拉成均势，之后辜海燕慢慢将分数拉开，第一节完领先8-3， 第二节孤海燕一度连取三剑，与崔仪虽然追回一分，但孤海燕以快速的进攻抢分，最终赢15-4。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渐转多云及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翻最新嘅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慢车，龙尾在香岛小竹。而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打豪敦路。而在九龙区，提大家了，西九文化区的所有停车场已经泊满了，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的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方向去调景岭，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在户口扣数。东区海底隧道在8月27日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啦。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翻而家用紧嘅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CIBS 人人广播， 欢迎收听两小无猜。 你爸爸是印度人，咁你公公婆婆觉得点啊？ 好自然地就会有个 stereotype， 觉得死啦，印度人会唔会好大男人啊？会唔会对我个女好啊？但系识咗几年之后都觉得 OK 嘅，都好倾得埋，咁都俾佢嫁俾我爹哋咯。 CIBS 节目两小无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韩国女子团体 Easy 推出他们全新的作品叫做《恋歌》，译名叫做《苹果》，歌曲以梦幻和童话为主题，出现了一种就是 Easy 他们力量和型格的独特风格，和童话可以说自然不同的音乐故事呢，竟然间在他们歌词和旋律里面找得到。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Easy《恋歌》。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用音乐写出不一样的童话故事。Easy 恋歌，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一街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住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金发不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了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话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喂，波成啊！ 哇，斌神，你睇住啊，唔好讲咁多嘢啦。我知道个喉咙唔舒服，讲嘢唔到，个人嘅心情会麻麻地嘅啦。不过唔紧要嘅，我送呢首歌俾你听啦。佢都有啲心事咁样啊。 我面对情绪崩坏时，或会心虚。自卑心理有时总占据，没法梳理烦恼结聚，逼我面对，何以总不会赠我清水，再纷扰世界无可撤退，就猛风也淋过雨水，混乱暂时没定案，怎么创造豁然开朗，欲言又却赖扯的对抗，逃到我的黑洞，不想交际，不要碰，视野很蒙，成长太累肩膊痛，无尽的冷笑热讽，没法装聋，有时很挫败。带怂恿，逃出压力。 听到苏丽生日新歌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好多时候心情不好都来自外在的，不过因为人家一句的说话讲的无心，但是听者有意。 很多封广告终担不可做到，哄骗了仰慕蜜月后没离谱，明明刚开始恩好最美却唱过亲人，如今某个白菜吸引可到原来不幸，我恐怕一个不留神我签了一个假情人，嘴巴都一吻后朝情没放不开假理性，只讲后人。长年怨妇带伤心，与你信任了本能，曾经落花一点多兴奋，不需要剧情指引。我不再当个好恋人，我好友我爱先回神。 听过 Katrina 的 Minute， 大家讲嘢而家好似中意转弯抹角，系咁谂又唔怕直接讲，惊得罪人。 请你问我与我说是尽数，想要对你发泄晒我烦恼。Baby I just want to be with you， 平淡原来咁样都几 true now。We in the zone， 使乜谂太多。Let's get it on， 就让我们落他开不快，放下负面的心态 ，throw away， 统统 throw away。Yes， 你贪恋着自己，快快搜索嘅怒气，抒发白听你骂声，你骂啲废话，最写得清楚嘅转机。I don't care， 反正无帮助，一堆攻击声音，只想搞个大脑灾祸。要我断臂 ，No way， 我会继续斗硬气。Whatever you wanna say, I'm still here in the game, yeah. 无聊麻烦人生即使索 throw away， 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啦内街开束缚 throw away， 推动 throw away， gott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我太耐冇试过，终于可以差个电，冇嘢要去你，打开窗去望下天，冇嘢可以控制天气，佢话变就变，只想睇通 ，Don't gotta twist no beat， 担压力竭，青春必须充满胆识，不需跟我叹息，深深地个叹息，可抵担一切攻击，使乜惊我演硬角色，无 份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临来解开束缚 throw away， 通通 throw away， gott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 听个 Win Win 杨安妮嘅 Throw Away， 讲到说话技巧就一定要请教佢啦。基本上佢系冇嘢吹唔到啦，甚至乎啊，佢讲嘢都好直接，唔中意转弯抹角。相信人生练力多咗嘅时候，去到某个时间点睇翻转头，就觉得啲嘢睇得快啲，冇咁上心，自然就可以开朗豁然啲。 讲笑没人应。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明明为了讲明，言辞像套方程，被听众否定。His lead，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我却继续鉴赏剧本的走向，我算我自量，信到过界变滑稽嚣张，将人物设定行反差方向，明明是恋心肠，然而又太逞强，抢救后疗养。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明明被行为越见反常，竟连环骚扰。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No, I can't deny it.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想对错想得太多，像导致相隔降越的寒，越乱错。当抽身观看，先可否识我？眼镜下发现，误判事故太多。若是静下来，当不慌不忙，那样结果。情绪似某段忠于心房。 曾经记得个夜晚，你试过因为一啲人嘅说话善用咗你，令到你啰啰挛瞓唔着觉咧？啱啱听过有陈柏宇嘅日常事故剧场之后，有呢位 emo 大师，人称 emo 字嘅张曼芝。不眠游戏啊！ 放纵抑郁告别，一起跳舞去。 张曼芝的《不眠游戏》Lolly Talk 嘅伊人限定故事。 盘州精选， 大大力感受生命嘅美好。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浮云如暗号，无端的伤口都会好。你有天碰到满界哀痛，你有天会不禁退缩，怕这一世转眼已虚耗，世界奥秘和创造，恬静到没有预告。 A.P. 的新作品将自己对于生命的感受记低，纵然每分每秒都无声无息地出现变化和未知，但他仍然觉得生命是美好的。 你我会悄悄变了记忆，即使再伸手也捉不到，看过壮阔烟火。 作曲 A.B. 潘宇谦、冯允谦，填词王乐怡，编曲监制 J.M.Y. Beats。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B. 潘宇谦《寂静的诞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放松一下，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卖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再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 粒上永 远交换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好啦，又要翻嚟听到我呢把 豆沙喉， 豆沙喉嘅声音啦。翻到嚟今日骚动音乐嘅环节，有呢一个嘅音乐桑拿喺度嘅。咁啊，今日呢个桑拿系 舒服嘅。我哋紧接翻上个星期嗰、那个，上个礼拜讲呢个 sunshine pop 啦。 冇错。 我提我话我想翻嚟，唔系我想讲咧，我翻嚟再 search 有嗰啲咩 yacht pop 啊。 哦，系啊，好多噶。 游轮音乐，但其实好近嘅，好近嘅意思系佢哋嗰啲例子咧。 嗯。 都会可能同 会叠住咯， surf pop 啊，系啦，跟 sunshine pop 啊，好似都会有一啲名，有啲 artist 嘅名咧，会出现喺呢几类里边啊。 因为嗰样嘢系好近嘅一个时期发生啦，而都呢几类型嘅一个音乐都被称为一个叫做 West Coast 嘅音乐类型， 西岸音乐、啊， 西岸啲嘅声音啦 ，California 嗰边啦， 去到几西啊？最西面 是差不多啦，我不知 道。沿海啊，应该是最西 的。我不知道他们的那个地形是怎样去理解。 最西面啊。 是啦，但是都因为这个它涵括了很多不同的风格的一些发展在这里。 嗯、 所以呢也都引申到在上个星期讲完这个的、Sunshine Pop 之后呢，就讲到今个星期的 AOR 这样东西啦。L.R. 呢样嘢咧，有好多朋友仔佢都话，有时未必理解得好清楚，因为咧 上網揾 AOR 咧，你會發現佢有好多個唔同嘅解釋喺度噶。咁到底邊一個解釋先啱咧？咁 點解一開始 search AOR 歷史我揾到股票 系 即系正常嘅身啊 ，AOL 历史啦，想揾翻即系整理一下啲资讯，因为会大概知咩嚟嘅，但系即系以前唔识嘅时候就哇、哦，成人导向音乐， 好似好多幻想空间咁， 系啦，即系因为你有成人，即系啲成人向嘅意思啦，咁啊，所以嗰阵时一路都话俾你传染咗添，搞到我都对呢个音乐好记得啦， 系。 亦都会即系好好奇，咁但跟住就再搵嘅时候 ，AOL 历史一搵就见到啲股票，呢个系第一个，跟于是乎你就要加埋 AOL 音乐历史都仲要再搵嘅， 系啊， 因为有两个 主要大嘅解释嘅，因为始终 AOL 本身佢系一个简写啦，咁AOL 咧。最元祖第一次出現的一個解釋咧，就叫做 Album Oriented Rock， 即係呢個專輯導向嘅一個搖滾。 專輯導 向係啦，其實兩個 AOR 嘅解釋咧，同電台都好有關係嘅。咁首先講咗呢個 Album Oriented Rock 嘅意思係乜嘢咧？就係喺歐美嗰邊嘅電台咧，60年代左右嘅時期咧，佢哋同而家我哋個狀況比較似，就係佢哋都主要會播一啲單曲嘅作品为主嘅，咁但系去到60年代后期啦，咁咧就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乐队崛起啦，咁嗰阵时嘅乐迷咧，其实比较中意或者 focus on 咧就系、是、乐队系做专辑噶嘛，就唔系做单曲噶嘛， 系有啲概念喺里边， 系有概念，成张封套啊，到入边嘅歌啊，系一个好整体嘅一个作品嚟嘅。咁嗰陣時嘅好多樂迷咧，都會覺得啊，你聽樂隊咧，唔聽專輯就係唔尊敬佢哋，同埋唔專業， 唔俾面啊， 唔俾面啊。咁所以咧，因應住市場上嘅呢個需求啦，咁所以慢慢咧，歐美嗰邊嘅電台咧，就開始慢慢由單曲轉為有一啲嘅頻道係會播一張張專輯咁樣去推介去播放， 都正喎、啊。 系啦， 亦都几黐线喎， 就好完整咁样介绍到成张专辑嘅概念俾啲听众咯。 试下有半个钟就成只碟播啦， 都可以噶，难。 我哋好少可咁样样噶。 系，但系因为最主要嗰样嘢系，其实咧，成只碟播咧，就唔系谂得咁简单嘅，因为佢都要解释翻成只碟嘅概念。 系 咁，例如我哋有时做访问都会嘅， 都试过，譬如之前 成张专辑咁样讲咯 ，Manson 啦， 系啊， 或者阿 Candy 啦， 系啦， 都系 EP 啫，都未去到真系大碟，十只歌起跳嗰啲， 系冇错，讲紧十几只啊。咁嗰阵时外国嘅时专辑都未必有咁多， 不过嗰个年代个定义同而家唔同， 系啦，都系几只几只咁样。咁但系啦 ，A O L 呢个 term set 最初就由 album oriented rock 咧，慢慢转化咗做另一个嘅解读，因为好多人都系讲 A O L 咧，大家都以为系讲紧 adult oriented rock，即系成人导向嘅摇滚。呢、這个字咧听落去好似好尴尬咁嘅，但系大家唔好谂咁多。其实咧佢有另一个名称嘅，就叫做轻摇滚，即系 soft rock 咁解。 哦， 因为当时期咧，其实电台咧比较主力咧，有一个时期佢哋主打有一啲频道系主力俾一啲25至44岁嘅听众呢个年龄群去听嘅，佢哋定义咗，咁所以咧。佢哋所有播嘅作品咧，都會係啱翻一啲呢個年紀聽嘅人嘅一啲作品啦，所以好自然咧，佢哋就會掹走咗一啲好 hardcore 嘅搖滾，即係一啲好強勁嘅一啲搖滾啦。因為嗰陣時其實主流分兩派嘛，一係就係 soft rock， 一係就係 hard rock。咁 hard rock 嗰啲就係嗰啲可能係以至到metal 啊，或者可能比較好行好重嗰啲啦。咁而呢一個 soft rock 咧，佢咧就比較簡單啲嘅一個定義嚟嘅，就係嗰陣時有好多樂團出現咧，佢哋開始玩一啲抒情嘅作品。咁所以咧冇咁重型嘅呢啲抒情作品咧，就統一稱為一個 soft rock。咁啊，亦都同時間咧有呢一個 AOR 嘅出現咧。所以佢有咗另一个名称，就叫做 Adult Oriented Rock 啦。所以听咗第一首今日呢个作品，你就好快会发现，原来好多嘅 AOR 作品你都有听过噶。 I started a joke, which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crying. but I didn't see that the joke was on me. Oh no, I started to cry, which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laughing. Oh, if I'd only seen that the joke was on me. 先帶嚟有咧呢一首 Bee Gees 嘅 I Started a Joke， 咁啊亦都可以話係喺呢一個 AOR 嘅範疇當中啊嚇 ，Adult Oriented Rock 入邊咧非常之經典嘅一首作品啦咁。咁啊到底呢一個嘅 Adult Oriented Rock 咧，即係簡稱叫做 Soft Rock 啦，輕搖滾啦，同即係嗰個比較重型啲 Hard Rock 嘅搖滾，其實最大嘅分別係啲乜嘢咧？你話係咪風格上係點咧？其實佢哋喺樂器上面都有一啲嘅執着嘅，當時就係因為呢一類型嘅輕搖滾嘅樂團咧，佢哋會堅持用一啲原音吉他啦、鋼琴啦，亦都會有少少有時會用到合成器，不過比較少啲，即係好多時候都係一啲比較叫做raw 少少嘅樂器或者 acoustic 啲嘅樂器去做嘅。咁啊，當時嘅一啲 hard rock 嘅樂團咧，就好多時候就已經係用緊電吉他噶啦嘛，咁但 係大力啲咯， 系啦，会肥落去，即系完全系两种感觉啦。咁你头先听到 B G 呢啲听落去就比较可能有少少近 folk song 嗰一种嘅乐器嘅形式噶啦。咁所以就喺呢个嘅时期当中咧，七八十年代当中咧，因为佢其实比较好啱。电台播放啊，即系佢不论个题材也好啦，嗰、那个听感上也好啦，即系比较啱 好时间听呢 啲，系啦，一啲商业少少嘅时间咧，就会系播好多呢啲嘅作品。咁所以嗰阵时咧 ，Adult Oriented Rock 呢个名嘅出现咧，并唔系波成你谂嗰啲嘢嘅，而系佢系专课成年人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啦，去听下呢啲抒情嘅作品。因为你后生仔嗰阵时唔会听呢啲噶嘛，系咪？ 一个新嘅 term 解释 L R， Albert Oriented Rock， 頭先你唔覺嗰隻係其實好好貼近Albert 介紹嘅歌嘅，其實係嗰種嚟嘅。 我可以都肯定 Albert 應該會有播過曬，我 肯定有唱過 添。我會今日播嘅作品，我深信 Albert 大部分都會有播過。 你完全係為Albert 前輩做一個熱身，但因為好多呢一啲歌其實喺我哋細個嘅時候未必，即我哋自己唔係嗰 generation 聽，就係譬如因為屋企人聽啦，就係譬如好似Albert 呢一個 generation 前輩佢哋，譬如有冇歐瑞強呢啲。即系有时我哋完节目留低做少少嘢听住，就系会听到呢啲，就会识嗰啲歌啦。Albert Oriental Rock。 所以点解头先我一开始就系话 AOR 呢个名称同电台咁有关系呢，就真系有原因啦。所以你听到好多前辈嘅 DJ， 其实佢哋都会播呢啲作品嘅，包括我一阵爱嚟收尾嘅作品咧，大家肯定喺电台会听过千千万万咁多次嘅。 冇听过你就上港台揾， 因为连我细细个都开始识唱噶啦，嗰首作品就。咁但係就讲返就係呢一个嘅成人摇滚呢，就由于佢嗰个嘅商业性係好强嘅关系啦。咁我记得喺好耐之前我都有曾经讲过关于 City Pop 呢样嘢呢，其实就係由 AOR 开始做一个引子，引到即係、就是、由欧美嗰边引到过去日本。咁然后日本呢又吸收咗好大量呢啲嘅 AOR 嘅文化啦，跟住又有一啲嘅分嘅作品又吸收埋啦，一啲 disco 嘅作品又吸收埋啦，咁就将佢几样嘢混和埋，就出现咗 city pop 呢样嘢嘅。咁但系 AOR 嘅本身咧，佢系唔会包含一啲 disco 啊，或者唔会包含一啲 funky 嘅作品喺里头嘅，因为当其时吓。一啲 disco 嘅作品都叫做比较系年轻人嘅玩意啊，即系可能十几廿岁出去玩，系啦，咁 曲啲啊， 系啦，咁嗰阵时，所以呢一类型嘅作品咧就并不被列入为呢一个 AOR 嘅当中。咁啊，好简单嘅啫，大家如果想了解到底 AOR 系一个好似讲得好空泛噶嘛，到而家都你听埋今日嘅收尾呢首歌，同埋听埋一阵搭伴之后翻嚟奔神 Monday Blues 咧，你就好清楚到底 AOR 系咩嚟噶？就系简单嚟讲，就系大家成日电台会听到一啲歌曲。呢个听前奏都已经识唱噶啦，应该 系啊。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d moon dust in your hair and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Follow you all around.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咁啊，啱啱听过呢首咧，就系 Carpenters 嘅 Close to You 啦，都真系唔系讲笑啊！呢首应该听电台以嚟咧咁多年咧，我谂听咗十几年噶啦，我都呢首歌系 最多系咪？ 呢呢日都算真系好多，因为 Carpenters 真系非常之经典。咁啊，转头翻嚟槟城 Monday Blues 继续会有其他 AOR 一啲作品出现啊！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环下昼发生伤人案，一名男子受伤送院治理。警方下昼四点几接报，指三名南亚裔男子冲入威灵顿街一间食肆，斩伤一名年约五十几岁男子，佢手同背部受伤，送往玛丽医院治理。涉案三名男子之后登上私家车逃去。杭州亚残运赛事今日正式展开，赛事第一金由国家队在独木舟项目夺得。港队在游泳项目取得首面奖牌，吴卓恩在女子100米背泳 S6 级决赛夺得铜牌。在轮椅剑击方面，港队主将余翠仪在花剑个人 A 级赛四强止步，夺得香港另一面铜牌。国家队现在已经夺得19面金牌，抛离第二位的伊朗。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场祝贺。近1800名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中国妇女十三大代表，以及90名来自港澳特区的特邀代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代表党中央致辞时表示，中国妇女十二大以来，在以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半边天作用全方位彰显，妇女发展全方位进步，各级妇联组织着力强化妇女思想政治引领，为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党发展道路，以坚定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为党的事业凝聚巾帼之力，汇聚巾帼之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渐转多云及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orever.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在10月25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主要公共图书馆派发。详情请浏览施政报告网页。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日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彻在训练的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仲打唔打到落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今晚、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就嚟到24节气中嘅霜降，秋季天气干燥，日夜温差大，要注意保湿同保暖啦。 饮食上宜多食滋润食物，如杞子、梨、萝卜等，以生津润燥，固肾补肺。 等我今晚煲定个雪梨苹果猪展汤，等你翻嚟饮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君丽，我是一位残疾人士的地会运动员。 收获 D 级，我叫王勤杰，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泰国人。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CIBS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给到一些非主流的运动做到推广。 如果有机会做电台节目，我会选择做 speed dating 咯。Speed dating 是真人 show 的，可以藉此个机会就可以识到不同国籍的人。 跨越障碍， 闯出天地，就是 CIBS。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俾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号。 CIBS 人人广播。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亦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入面咧，会为大家带嚟一啲 AOR 嘅作品啦。咁啊，深信如果你系一个电台发烧友啊，好喜欢听电台的话咧，今日带俾大家嘅作品咧，绝大部分大家都识得唱噶啦。 I'm lying alone with my head on the phone, thinking of you till it hurts.I know you hurt too, but what else can we do? Tormented and torn apart. I wish I could carry your smile in my heart. For times when my light seems so low, it would make me believe what tomorrow could bring. When today doesn't really know, doesn't really know. 先带嚟有 Air Supply All Out of Love。而当然啦，当年呢个 AOR 呢个咁火热嘅系列咧，能够崛起咧，最大嘅原因都系因为电台嘅出现啦。 带嚟有 Chicago 嘅 If You Leave Me Now。喺呢类型嘅作品当中咧，大部分其实都系同情感系相关嘅，不外乎系爱情啦、亲情啦。Eric Clapton 的 Tears in Heaven。 It's a human sign when things go wrong, when the sand of her no tears to damn you. When jealousy burns, cold, cold heart, heart done by you. Some things look better, baby, just passing through. And it's no sacrifice, just a simple word. It's too hard to live. Elton John Sacrifice 嚟到今日最后一首作品，亦都系我自己非常之喜欢嘅一首旧作品嚟嘅。 结束今日节目啦，最后带嚟有 Patty Austin Say Do You Love Me， 听下同样时间触动音乐再见。